学生党下课，打工人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Y。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耶，七点钟冷笑话，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第一个冷笑话呢，是跟 Broccoli 很喜欢的一个食物有关的。 Broccoli。 你喜欢吃 broccoli？ 我真的很喜 欢。你确定？ 我是那种每次去买杂粮，一定要买，然后装满满的 broccoli 的。 真的吗？ 哦，我就特别爱 broccoli。 除了 broccoli， 还有一个的。 Liquor Bro。 Liquor Bro 是谁？ 另外一个我爱的吗？ 啊 ，Bangkok。 Bangkok。食物。 东亚吗？ 东亚 啊，我真的喜欢的吗？ 啊、 其实如果你认真说，伟俊喜欢的是日本餐跟韩国餐呢。 没有啊 ，Kimchi 也是我的爱。 你不是喜欢吃麻辣吗？ 麻辣还好。 你不是每天都爱吃的吗？ 宝贝， 麻辣不是啊， 麻辣已经过了啊，因为已经受够了，不是已经受够了上厕所的那个悲痛，不想要再经历，所以现在已经转战日本餐跟韩国餐了， 比较健康一点点吧。 没有这样辣， 没有这样辣了。但是我今天冷笑话是比较辣一点，麻辣跟麻辣有关 的，麻辣， 对的。你知道吃到麻辣就很开心的人呐、啊，他会做什么？ 吃到麻辣就会很开心的人， 是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会尖叫吗？啊，好吃，这样吗？ 哪里可能？ 没有那么普通。 对，没有那么普通。 吃到麻辣会很开心的人， 对，他会去做什么事？ 他会去找女生来 dating 啊？为什么？ 啊，他就专门找女生 dating。 Why？ 因为他吃了麻辣， 然后 他就变麻辣楼。是这样的意思吗？ 不是这种地狱梗啊， 不是这样的说吗？ 不是，那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来的。 哦、健康的， 对，你想一想， 跟女生一定有没有不健康啊？ 就你说变麻辣了我，怎样健康呢 ？Excuse me， 所以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所以想一想，吃到麻辣就很开心的人，他会做什么事情吧？但是如果盲盒是免费的话，你就会很开心的，是不是？现在我们勾炫呢，就是要送你免费的盲盒，勾炫吃瓜学会第三季的盲盒啦，步骤呢非常的简单，即日起呢到5月8号中午12点呢，你上到这个勾炫 IG 特定po文，写下勾炫吃瓜学会里令你印象最深刻的瓜是哪里一个，以及原因的话，你就有机会赢取现金奖200令吉和限定版的勾炫吃瓜学会盲盒赢回家啦。 太棒啦，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 就可以啦。 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 你知道哪个动物数学最厉害吗？你知道抗生素的反义词是什么吗？你知道你最不喜欢的 berry 是什么吗？ 你要知道的冷笑话答案都在勾炫笑笑笑。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刚刚听过的歌曲，那有来自 TFBOYS 的《灯火》。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到底吃到麻辣很开心的人，他会做什么事情呢？今天第一个冷笑话就是这一个啦。 OK， 吃到麻辣的时候呢，我如果个人的反应会觉得，流汗，然后面红耳赤， 对，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跟 spicy 有关吗？ spicy 也没有关系啦。 happy 有关吗 ？happy 啊，差不多，有。 OK， 跟 happy 方向的， 是 happy。 他会做什么东西？他会跳舞吗？唱歌吗？ 类似这样的动作。 跟 happy 哟，龙龙威有关吗？ 跳舞吗？ 对， 而不是。 OK， 答案里面有 happy 吗？ 有 happy， 有 happy， 但是不是这个语言啦，不是英文啦， Gembira 吗？ No Gembira， 不跟 Gembira， 不跟 Gembira。 英文还是马来文？ 他是，因为我要不要想嘞？ 欢喜吗？欢喜台， 差不多， 这个是欢喜啊， 差不多。 OK， 那如果是方言的话，应该就广东话吧，开心啦， 开心， 还唔系 开心？开 心唔系，没有关系， 冇关系。 跟欢喜有关吗？ 欢喜另外一个欢喜， 福建话来的， 对，福建话， 难得有福建话冷笑话，开心欢喜就好，隆重开心，哇，真的是哦啊松快。很爽快，我阿宋有了吗？我阿宋有啊，什么了？我阿宋快，哇，真的是阿宋了，哇宋噶，哇宋宋哦，加宋 加， 哇什么宋？哇，真的是阿宋， 有宋这个字， 宋你离开千里之外， 没有，不是这个 宋 宋 什么什么宋三个字，三个字。 什么什么宋啊？ 对， 哇，金家宋。 咩、嗯？不是。 哇 ，spicy 宋，麻辣宋。不啊，麻辣哎什么？来了，什么是麻辣宋？ 所以他就会、 哦、麻辣宋。 对。对了，吃到麻辣开心，麻辣送啊！ 这也给我猜到， 厉害吧？ 麻辣送， 麻辣送， 麻辣送。 回来你再猜一猜看，这个第二个冷笑话吧。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有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reasure 的 Bona Bona。Treasure 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30号在 Unify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有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克里里伟俊， 狗炫笑笑笑，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狗炫笑笑笑， 狗炫笑笑笑。今天第二则冷笑话呢？哎，它回归了，它就是蜜蜂。哎嘿 ，OK，B，B，Yes，、 okay, 你知道蜜蜂呢最喜欢躲在你哪里？ B。Yes. 你知道 B 在我们福建话也是藏着的意思， 藏啊，真的， 避斗一兵啊， 哦，真的、啊啊，就藏的意思啊， 就是躲在那边，避斗敖伯敖伯，哇，避斗在倒金，就是躲在你前面，避斗在敖伯躲在后面， 避， 所以是跟 B 有关吗？ 避斗在 啊啊倒金跟敖伯， 倒金敖伯啊，不关系，不关系， 不关系啊， 不关系， 那五花系不？ 五花 系啊， 没有关系。 蜜蜂喜欢躲在你的哪里 啊？哪里哪里？ 喜欢躲在。你的那个 心里啊 ，Happy 是跟 Happy 有关吗？ 没有啦 ，Happy 田馥甄 没有， 所以他没有喜欢躲在稻田里面。 因为 Happy 田馥甄 是 Happy 田馥甄吗 ？No No， OK 跟 B 有关吧？ 对啦对啦 ，B 呀 ，Happy Happy 什么 B？ B 哈比比， 哈比比是什么？那个是你跟 Kelly 的， 是吗？是哈比比吗？ 不是不是， 多一点 tips 太难了， 很难咩？我、来，跟英文有关了， 英文有关 B 咯，什么 B？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想一想到底这个蜜蜂呢最喜欢躲在你哪里吧？但是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看歌手唱歌表演的话，千万不要躲起来，你要呢出现在这个日子啊，5月9号下午2点呢，约定你在 Pavilion Kuala Lumpur 呢见证马来西亚。乐坛实力唱将登上这个荣耀起点声耀现场的舞台啦，这是呢中国音乐交流竞技节目、歌手首次呢登陆马来西亚，并与 ASTRO 强强联手打造的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啦。这个节目呢，哎，将会在5月30号起每逢星期六晚上8:30呢，透过 ASTRO 频道306 ASTRO GO ON DEMAND 或者是 SUKA 呢就可以观看到啦。所以约定你在5月9号下午2点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谁将成为首发的歌手，首就勾选 Beyond Trend。 如果世界的命运要靠一场格斗来决定，你敢上场吗？ 当然不敢啦，我只敢用剪刀石头布来决胜负。 Johnny Cage, you have been chosen for Mortal Kombat。 电影改编自电玩游戏，第一季就加入了新角色 Johnny Cage， 在终极之战中对抗烧看的黑暗统治。 This is a war.The fate of your world. Me. Yu Carl Irwin, Joe Taslim, Ludi Lin, Hiroyuki Sanada, 还有秦汉主演，战士们全面回归，邪恶势力全面进攻 ，Of Realm 命运岌岌可危。 现在上到狗炫的 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Mortal Kombat 2的电影首映礼邀请节，观看一场激烈的终极之战。 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浏览狗炫的 MY Mortal Kombat 2 5月7号全马。奇幻上映。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郭炫 K-pop Break It Down。 GoSHIN K-POP Break It Down，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那这个周日呢，就是 A-PINK 来大马跟粉丝们见面的日子啦。那这几天呢，我都在跟大家 update 关于 A-PINK 的一些出道史啊，还有他们的回归歌曲啊，等等等等的。而我一直都在强调，他们是这个清纯风的守护者嘛。而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哦，就是大家都公认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一个称号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坚持他们这个风格呢？ 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哦，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所推出的这些作品呢，就完全的定义了他们的这一个身份，完全定义他们这个风格。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复盘一下哦，他们这15年来呢所推出的一些神曲啦。首先第一首呢是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对 A-Pink 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从这一首歌曲开始的。A-Pink 的 Mr. Chu， 那另外一首呢是他们在出道的前几年所推出的一首神曲哦，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No 在当年呢是可以冲上这个年榜的前3名的，可以说是 A-Pink 的辉煌时期啊。而最后一首呢是这一首。2014年推出的 LUV 也是他们的音乐成绩当中的天花板神曲啊，他们的歌呢听了就很治愈，而且呢就保留了 K-pop 呢最原有的样子啦。如果你们想要去到现场看他们的演唱会的话呢，勾选为媒体伙伴由 T-Rex Studio 主办的这场2026 A-Pink 8th Concert The Origin A-Pink Asia Tour in Kuala Lumpur 呢，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啦。想要买票的朋友呢可以去到 www.myseat.com， 更多有关 K-pop 的消息呢就要每天留守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守着勾选 Be On Trend。 好了，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 Down 完毕，下期见。 勾炫陪你全力以赴挥洒青春。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earing。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小鬼王林凯的 Saturday Night。他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17号晚上8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软炸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又或者是呢，现在你去到勾炫的 IG 特定 po 文，写下你最想推荐呢拿到大马美食给小鬼王林凯以及原因的话，你就机会赢取两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这个游戏呢一直进行到5月1号的中午12点了哈，记得把你的 IG 账号呢设置为 public 啦，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MYE， 赶快去参加。 Hello， 你好，我是 Rocker 李伟俊， 勾选笑笑笑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第二则冷笑话跟蜜蜂有关的，你知道蜜蜂最喜欢躲在你的哪里？ OK， 你刚刚说这个笑话呢是跟英文有关的， 是的，是的， 所以跟那个儿歌没有关系，嗡嗡嗡嗡嗡嗡的，那那那那那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OK， 蜜蜂的英文叫 bee， bee，yeah。 然后呢，躲藏的英文叫 hide， 哇， 是吗？是 hide 吗 ？OK， 所以hide 跟 bee 是有关系的吗 ？hide 跟 bee 啊，完全 啊，还好讲对方向了，我一来就开始破梗了吗？ 你太厉害了吧！来，要说说看 ，hide bee，hide bee。High B， 对啊 ，High B，High B， High， 啊哈，High somewhere else， 哇，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No。 但是它跟 High 有关系。 是的 ，High，High 起来 ，High 起来。 High 又跟 B 啊？ 对对，你其实答案已经在那里了。 High biscus， 大红花， 不是 ？High biscus， No No， B High， 啊哈。鼻海，鼻海，鼻海，鼻海，躲在你的鼻海，你的鼻海，鼻孔里面吗？ 不是， 鼻海是什么？哦，躲在你后面叫鼻海啦。 对了，所以鼻海啦。 喂，那 么简单，你都不知道。 我复杂化它了，就是鼻海。 鼻海，他最喜欢躲在你的后面啦。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不要躲上面、下面、左边还是右边啊，因为现在勾炫呢要送你免费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卷了。这部电影呢就是 Mortal Kombat 2啦，它是改编自呢电玩的游戏，这一季呢还加入了新角色 Johnny Cage， 在这个终极之战中呢对抗这个烧炭的黑暗统治啊。它是由 Carl Urban、 Joe Taslim、 Ludi Lin、 Hiroyuki Sanada 还有秦汉主演的啦，想要看到的话赶快去到 Goshen 的 NY 参加游戏呢，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卷，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 的 NY。 这部电影呢将会在5月7号就会上映了，首就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N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阿荣的你的答案，他的演唱会呢将在6月20号傍晚6点钟啊，在云顶世界云星剧场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RW 跟清泽科。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我也想要知道你的答案，你身边有没有一位呢表演欲很强的朋友？我们就有啦，他出现在这个勾炫吃瓜学会的第二集，也就是亲情篇这一集了，他就叫做 TK， 这个嘉宾到底他有多强的表演欲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呗。 家的时候发现哦，家里没有人，就按那个 doorbell 打电话都没有人去家，没有啊，这故事的走向是 我可以去你的家吗？ 我要太小了， 我怕一个人很黑， 然后故意找个火灯，可是现在没有火灯了哦，我只能睡路边了。今天 你就想没关系啊， 可以可以，拉回来拉回来，不是这个走向，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 他的表演欲我蛮喜欢的，很到位，他演的。 而且重点是，其实我私下有时候去跟朋友去，可能去一些局啊，或者是朋友的聚会，都会看到 TK 啊，真的吗？ 对，其实我算见过他了，不算认识。 所以他本身也是这样的， 他本人私底下也很爱演。 跟你一样啊、哦！ 而且他很会跳舞，他很会跳 K-pop， 他是 dancer 来的吗？ 对，我朋友有在 KL 开了一家，就是专门放 K-pop 音乐的一个蹦迪场所， uh-huh。 然后有看过他在演表演，是真的很厉害。 哇，他真的很厉害，又是 dancer 十八般武艺哦， 他又是 dancer 又爱表演，然后呢，就是还出现在我们勾炫吃瓜学会的嘉宾，分享一些很 juicy 的瓜。 这个瓜到底有多 juicy？ 跟他到底都会表演有多可爱呢？大家马上去到勾炫的 YouTube 看看完整版的勾炫吃瓜学会第二集，你就知道啦。 是吃瓜无罪。吃瓜万岁，十二就够选 Beyond Trend。